我们都听过一个成语哈，叫做开门见山，相信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啥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说话呢或者说是做文章直截了当，直奔主题，不拐弯抹角。那么其实呢在歌坛有很多开门见山式的作品，那么这类歌曲呢，什么叫开门见山呢，就是上来了没有前奏直接开唱，不知道各位有多少这个这样听过多少这样的歌曲呢。那么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呢，就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谁说歌曲要有前奏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来自张韶涵演唱的《梦里花》这首歌呢，不仅没有前奏，而且一上来就先唱副歌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了哈。那么据说呢，这段副歌是张韶涵在梦中遇到的声音啊，很奇妙。就话说有一次睡觉的时候呢，他就听到哎，好像有人在自己耳边哼唱这段旋律。那么醒来之后呢，也没发现人，才知道哦，原来是自己做了个梦。不过呢，他赶紧找来录音笔，把这段旋律就记了下来。后来呢，带着录音找到了制作人，然后呢，制作人又请人以张韶涵哼唱的段落为基础，创作了整首歌。是不是听起来很神奇哈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神奇的歌《梦里花》。 为一纯白的茉莉花，盛开在湖泊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，我也不透露着微光，照亮虚无迷惘，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，古老的巨石身上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，坚定着希望去闯，为一纯白的茉莉花，盛开在湖泊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是身上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，坚定着希望去闯， 梦里花来自张韶涵。可以说张韶涵的声音一出来，真的就是觉得天使在唱歌哈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刘惜君的《说完》。那么刘惜君呢，是在2009年通过选秀节目进入歌坛。这首《说完》呢，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作品，发行在2017年的12月的专辑《如昨》，昨天的昨。 虽然说不是主打歌曲呢，但是这首歌在专辑当中的地位并不低。当时呢，刘惜君去参加宣传活动和电视节目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可以说都是他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的必唱曲目之一。一起来分享来自刘惜君的《说完》。 他陪我看过晚霞，那双温热肩膀，无所求的成为我的安全感。没人像他一样，他陪我走过河畔，脚步安静平缓，等路灯点亮，为回家的路上，夜路神话。 刘惜君哈，也确实是说完了刘惜君了哈。很多歌手和音乐人的这样的怎么说呢，合作吧，都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比如说去年莫文蔚发行的那首《慢慢喜欢你》，这首歌的创作人是李荣浩，推出之后呢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。其实呢，莫文蔚和李荣浩之前呢也有过合作，但是呢，并不是以歌手和创作人的关系。当初呢，莫文蔚在录制专辑《不见不散》的时候呢，李荣浩担任了吉他手。那个时候呢，莫文蔚就发现，这个人呢不只是吉他弹得好，对音乐的想法呢也很多。所以说后来在准备《我们在中场相遇》这张专辑的时候呢，莫文蔚就直接向他邀歌了。一起来分享来自莫文蔚的《慢慢喜欢你》。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，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穿，好多桥段，好多的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问了你一下 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？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，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，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。你说你也会这样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。 这是来自莫文蔚的《慢慢喜欢你》。刚才呢，我们提到了李荣浩，也很巧，昨天呢，我看了一个汪峰和李荣浩对谈的这样一个视频。那么汪峰呢，也提到李荣浩说，他是那种对音乐很有想法，而且呢，他有一种很牛的能力，就是他创作出来的旋律，让人呢能够很容易的被抓住，然后呢跟着他一起哼唱。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咱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呢很特别，就是谁说歌曲要有前奏。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思思说，梦里花算是张韶涵众多专辑当中我最爱的一张，尽管很多人都觉得这张专辑和其他几张比起来并不算好，但却是我最喜欢的。梦里花呢很好听， C 大调也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作品，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不痛，演唱难度呢非常高，但是呢却把张韶涵的实力很好的发挥了出来。猫叔叔也说，记得梦里花那张专辑里很多歌曲都是耳熟能详，一部分原因呢是大部分歌曲都是广告代言曲，所以说影响力呢会比较大一些，但是呢制作水准也并不差。在1999年的时候，无印良品组合发行了专辑《想见你》，专辑中的歌曲《雨过天晴》当时一共录了两个版本，号称一个是雨过版，一个是天晴版。那么其中这个雨过版呢，就是没有前奏的，整首歌呢编曲很简单，营造的就是阴雨带来的阴郁的氛围。其实呢这首歌并不算是专辑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品，那么和专辑同名主打歌《想见你》相比，在热度上可能会差一些，但是呢品冠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。当年品冠和光良各自单飞之后，品冠出过几张精选集，那么经常能够看到这首歌的身影，所以说足以可见他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了。好吧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品冠的这一首《雨过天晴》。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，恋爱中有人被打垮， 有人长大，你还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，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，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，真爱全靠真心累积，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，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，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，就等你想通，我一直在这里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，恋爱中有人被打垮，有人长大，你还爱我吗？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，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呢？恋爱中有人被打垮，有人长大，你还爱我吗？爱我吗？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，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，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，真爱全靠真心累积，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，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，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，就等你想通，我一直在这里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，恋爱中有人被打破，有人长大，你还爱我吗？ 雨过天晴来自品冠。小米说喜欢品冠的声音多过光良，喜欢一首歌就一边做题一边倒带一遍遍的听，喜欢一个人就跟他斗嘴，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过来了。金莎演唱的《空气》最早呢发行在2005年，是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同名歌曲，那么这首歌呢也算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歌曲，因为在出道之前呢，他曾经表示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，所以说唱片公司就为他选中了这首歌曲。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的是金莎的这首《空气》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待会儿见喽。 你和我都愿意活在同样的空气里，你却喜欢偶尔不呼吸，我不想你默认离开，留我在天平里，让我失去重心。做就让幸福做决定，爱你是

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，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11:32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，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很特别，叫做谁说歌曲要前奏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云凡说了，王冰洋的飞舞也是这样的歌。然后呢 CC 也说正在写文案，听到这首歌，哪首呢？哦，应该是雨过天晴，后面他写出了歌词，他说不知不觉就唱了下来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该珍惜了呀，恋爱中有人会长大，有人被打垮。那么在下半段呢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的《漂浮地铁》。那么这首歌呢发行在2007年，是李宇春为数不多的慢歌之一。歌曲呢由张亚东担任制作人，当时呢他为了突出李宇春这样很干净的声线，选择在编曲上也做到了很简洁，所以说开头部分呢也是省去前奏，让李宇春直接开唱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李宇春的《漂浮地铁》。 当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，当世界下着雨，我在这里，在人海中旅行，哪管天气，但我们那一天变成记忆，还浪费一颗心多少力气，天叫我要去看更多事情，在未来中流浪，只剩一滴泪也在心里， We'll have a world away。 让我坐上漂浮地铁走下去，也想着你， We'll have a world away。 时间带走一切，但是抛下一个谜，双手要多苦才能弹琴，分开两边的梦也有意义，我往哪里飞没有关系， We'll have a world away。 让我坐上漂浮地铁走下去，也想着 漂浮地铁来自李宇春。雅致姥姥说，没有前奏的歌曲好像不多呀，但是唱这类歌曲的歌手一定都很自信。易先生说，第一次觉得李宇春的歌好听就是因为这首漂浮地铁，当时呢我是在 KTV 妈妈朋友家的孩子唱了这首歌，从那以后呢就彻底改变了我对于李宇春的看法。在1999年的时候呢，歌手萧亚轩凭借萧亚轩同名专辑正式出道。大部分人呢对于这张专辑最深的记忆应该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和 Cappuccino。 那么这两首歌是吧，但是他们呢都不是专辑的第一主打。第一主打呢是那一首没有前奏的歌，叫做没有人。因为当时呢这张专辑是在台湾地区发行的，过了一段时间呢才被引进到内地，所以说内地的歌迷呢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没有人这首歌的热度呢已经过去了。那么呢另外两首歌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和卡布奇诺，他们的热度才刚刚起来，所以说呢正好就接上了。好吧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温故一下萧亚轩的这首没有人。 爱想起来太哀伤，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，我的爱远在地平线，一万梦太短，遗憾又太长。 这是来自萧亚轩的没有人，旋律呢非常温婉，感觉呢像是某一个大片的电影原声的感觉哈。在歌坛当中呢有很多同名不同曲的作品，但是呢两首歌的名字一样，曲调和歌词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呢还是一个人来演唱的作品不太多。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于张玉华这个名字还有印象。那么这位新加坡歌手在2009年凭借张玉华同名专辑出道，专辑当中呢有一首非常火的歌叫做原谅，即便到了今天呢很多人可能已经淡忘了这个名字，但是歌一出来还是会觉得好熟悉啊，好听过。2010年的时候呢他又发行了一张专辑，那张专辑当中呢也有一首叫做原谅的歌。那么这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和那首原谅相比呢，这两者除了同名之外呢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不过呢第二首原谅却没能复制第一首的成功。 一起来分享张玉华同名专辑当中的那一首最火的《原谅》。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舍不得，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，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，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疼。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，你的承诺我竟没反反复复，要不是当初的温柔，毕竟是我爱的人，我能够怪你什么？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 这是来自张玉华第一张同名专辑中的那首《原谅》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，陪伴各位，我是英超。今天咱们来说的话题是谁说歌曲要有前奏，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，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。齐峰说，没有前奏的歌总是让我措手不及，而且不在 KTV 的话绝对不会唱，因为找不到前奏的那个起音儿。朋友，那您这音准确实有点差啊。小安说，其实原谅的原唱也不是张玉华，是日本的一个组合，张玉华呢也是翻唱，不过呢歌曲确实很经典，前几年特别喜欢听这首歌，上来直接就是副歌，回忆呢一下就涌现出来了。在2017年的年底，歌手张惠妹发行了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，这张专辑呢让她成功入围今年金曲奖的诸多奖项。当时呢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张惠妹一定会成为这届金曲奖的最大赢家之一，然而呢，没想到她最后是颗粒无收。不过呢，不能否认的是，这确实是一张品质很不错的唱片。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《偷故事的人》也是一首没有前奏的歌曲，而且呢，据说这是专辑当中最早定下来的歌，也是唯一一首没有被推翻的歌。当时呢，张惠妹听了这首歌的小样觉得很不错，就决定拿下这首歌，定下专辑的一个基调。后来呢，无论是收歌还是编曲都是围绕这首歌来进行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很多歌曲呢都因为主题语 主打歌不相符被不断的修改，不断的修改，不断的修改，有的甚至改了很多遍之后还是被放弃了，所以说导致专辑的制作周期超出了预期，足足用了两年半的时间。说到这个金曲奖呢，我又想起了昨天看的视频当中有一个部分，就是想到李荣浩拿金曲奖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妈妈说，妈，我拿了金曲奖了。然后他妈说，哦，好啊。然后妈妈说，你什么时候找一个工作呀？就特别的无语哈。好吧，一起来分享张惠妹的《偷故事的人》。 你走的那天，我不再说故事了，不再编织起承转合，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。当你走的那天，你不再说故事了，不再安排我的对白，也叫我别再重迷了。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，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，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，口沫横飞，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，本可那样幸福的。随你走了，听着既然无心听着，说着当然也无意了，应该要一一道歉，我不该偷故事的，是你让我的精彩空了，而想念让人变狂了，于是拼凑了别人新的故事，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，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，同时不再情绪化的为偷窃行为负责，因为爱是贫穷的。 偷故事的人来自张惠妹。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民谣歌手陈鸿宇演唱的《理想三巡》。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老是想把它念成《理想三国》哈。歌名当中的这个三巡呢，其实意思是一巡是十年的意思，三巡指的就是三十年。不过呢，这首歌的演唱者和作词人其实都没到三十岁，词作者叫做唐映峰，虽然说是一个90后，但是写过的作品已经很多了，很多歌迷呢都把它称作民谣界的方文山。那么今年年初呢，歌手在汪峰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的那首儿时，也是出自他的笔下。好吧，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唐映峰作词，陈鸿宇演唱的这首《理想三巡》。我是英超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，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，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《异形》第二部，这部影片的导演是詹姆斯·卡梅隆。明天11点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。 雨后有车驶来，驶过暮色苍白，旧铁皮往南开，一恋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，不动情的咳嗽，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，琴弦少了姿态，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，时光匆匆独白，将颠沛磨成卡带，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。就老去吧。